的荣耀，我们将荣耀、尊贵、掌声归给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Merry Christmas， 哈利路亚，真的是今天在这一个感恩的主日里面，我们可以聚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喜乐？哈利路亚，我们有喜乐，是不是？啊，真的是我们每天都在寻找一样东西，是不是？啊，当我们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像我们那个 baby Brian 的，虽然在坐车里面，但是他有没有在寻找？是不是？他在寻找可以吃的啊，或者我们的翔哥在寻找可以用的，或者我们在寻找一个工作，我们在寻找一个发财的机会，我们在寻找一个疾病能够得到医治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好像每天都在寻找一件东西。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Have you found out？ 你有没有找到了你所要的那一件东西？有没有人？哦，都没有人了，啊，只有我找到，还有 Holy 找到，是不是？所以你今天一定要来找你的宝贝，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今天就是要来找宝贝的。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欢庆的日子里面，在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都在欢庆，我们都在 celebrate， 我们都在庆祝。是不是我们都在庆祝，在庆祝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找，我们要得到喜乐，我们要得到快乐，我们要得到健康。哈利路亚，我们不但在这里庆祝，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有没有去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跟你旁边人说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是不是？当你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你可能在寻找跟你一个家人的一个恢复的关系，可能跟你一个朋友的恢复的关系，可能在得到一个新的机会。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我们今天江大哥是不是在这里分礼物给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我们不但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你今天有没有收到礼物？真的有收到礼物，我们的姊妹今天至少收到了两件礼物，是不是？哇，漂亮的梳子，还有 Jesus 飞行，你一定要把它带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属于耶稣的，因为你收到了耶稣就是这一件礼物。所以你今天有没有收到礼物？你今天不能说啊，为什么每年的圣诞节都是我在采购礼物啊，过去我都要到 shopping mall 去采购，哇，今年有点改变，我只要 online 在某一个 Amazon 或者什么地方我都可以采购，哇，我怎么都是送礼物，我没有收到礼物。但是你今天跟你说，我今天也收到礼物了，哈利路亚，是不是有收到礼物？ You have received a gift， 是不是？哦，收到礼物，哇，哦，真的是一年下来是茫茫的，啊，圣诞季节啊，我们公司，老板说，啊 ，It's time to have a break， 哇，是休息的时间，可能这个圣诞的季节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有一些休闲的时间呐、啊。啊，真的是躺一会休息一下，有没有人昨天晚上已经得到足够的休息？有，哈利路亚，在这个季节里面你会得到足够的休息，是不是？哈利路亚啊，这是得到休息的。或者哇，真的是，这又是一个吃的季节啊，从 Thanksgiving 怎么又一直吃到感恩节，吃到圣诞节，哇，圣诞节吃完还要吃新年，元旦，元旦吃完以后还有中国的新年，二月份怎么都是吃，我的肚子都吃饱了，吃撑了肚子，是不是？ My stomach is full， 有没有？今天哇，大家觉得都没有full，所以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已经准备了上好的圣诞节的美味，所以你一定要让你的胃今天要撑饱，好不好？要撑饱，说我要吃饱，我要撑饱我的肚子。哈利路亚 ，stomach is full。哈利路亚，还有一个，我们中间啊、哦，有弟兄有姊妹家庭出去旅游，这个季节也是旅游的，出去看看是不是？全家出去看看。哇，逃避这一个现实的世界，哇，去到哪里真的是可以没有手机，没有手机的信号，没有 internet， 那多逍遥，是一个旅行的季节啊！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这里 celebrate， 我们在这里庆祝。好，我们说好好好 Merry Christmas， 可能还加上一个 Happy New Year， 是不是？然后我们 receive gifts， 收到了礼物，我们也在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哎，真的有 peace in peace， 然后呢我们这个 stomach 真的是很饱啊，然后我们也去外面旅行。不管你在圣诞节的季节里面你做了什么，但是今天有一个问题刚才已经问到了，你有没有找到你所要的那一个礼物，那一个对你人生最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找到了基督，有没有找到了耶稣基督。不管是你 celebrate好好好 ，Merry Christmas！ 你 receive gift in peace， your stomach is full。然后 you travel， C H R S T， 耶稣基督就在你的生活当中，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今天你所在的地方。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有没有找到？哈利路亚，你找到了，哈利路亚。所以圣诞节 Christmas 里面已经有了 Christ， 已经有了基督。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就是来庆贺，就是来庆祝，来 celebrate 我们耶稣，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刚才在 Holy Night， Holy Night，好厉害！那一天晚上，哇，我们说是在12月份，但是哇，这可能基本上不会有在12月份。不管是哪一个月份，在伯利恒的地方，那一群牧羊者啊，在那里晚上看过那些羊群的时候，结果有天使怎么样，就他向他们显现，有一个有神的极大的荣光照从天上照耀下来。那些人看到以后就有什么呀，有点害怕哦，晚上还有点冷了，再加上一些害怕。但是天使跟他们怎么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关乎万民，这个万民不只是包括以色列，这万民包括了你跟我，包括了中国人，包括了日本人，包括了美国人，包括了欧洲人、亚洲人，所有的人，万国万邦，关乎万国万邦一个极大的喜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在伯利恒，有一个救主已经诞生，他就是主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且他诞生在马槽里面。哈利路亚，这个就是我们要庆祝的，他为我们而来。在这个圣诞的节里面，当我们出去说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要向人传扬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一个大好的信息。就像这些天使跟那些牧羊者所说的，你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情。所以那些牧羊人就说，我们就往伯利恒看所成的事情，这是主指示我们。所以他们去到伯利恒看到什么？ 在马槽就找到了耶稣基督，那 baby Jesus， 所以他们就将这一件事情然后就传开了。哈利路亚，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所以这个就今天我们去报佳音，说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这一份礼物你收到没有？这一份礼物超出今天的数字，这一份礼物超出挂在你身上的 Jesus Fashion， 这是真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圣诞节的时候他道出了肉身，生在马槽里面，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当那些天使向人类说有神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一个信息先告诉了那些牧羊者，那些牧羊者就是你跟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是贫穷的，是没有地位的，好像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神跟我们说，我们得到了一件免费的礼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赐给我们，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相信耶稣基督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这是一个奥妙，奥妙。最近我家里养的一条狗啊，我家里 有一条狗非常的可爱，你下次来我们家你会看到非常的可爱，但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可爱。为什么不可爱呢？他有时候会调皮啊，他调皮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啊，我说我要把你丢掉了啊，你真的不听话。我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啦，你要那样啦，你要乖乖啊，但是他就是不听我啊，他就在那里调皮，哇，我真的要把你丢掉了啊。后来有一次啊，我带他去那个狗的 daycare，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狗的 daycare， 就是狗在那里玩了，跟其他狗玩了。结果那一天结束的时候，那个狗 daycare 的 dog， 那个狗 daycare 的那个主人了，就还说啊，周先生，他说你的狗很棒哦，你知道吗？你那一条狗啊，他会跟其他狗打招呼，而且他知道怎么样跟其他狗 communicate。他知道狗之间 communicate 的 protocol， 就是他们之间的语言，他会打招呼，他会说啊 ，hello， how are you，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他都会去打招呼，然后他们都相处得很好。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说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后来我就知道，原来我也要变成了一条狗，变成一条狗，他才会跟我打招呼，我跟他打招呼，我跟他说，他才会听得懂啊。哈利路亚，我们的神高高在上的神，他只要说一声啊，脚动一下，我们就可以害怕的要命。但是我们的神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成为人的样式，以至于他可以跟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天父的他要来找我们啊，不是我们在寻找，说我们找到了没有，结果是上帝他先来找我们，将他的独生儿子变成人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上帝。哇，这是一个奥妙。所以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只要我们相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跟他永远在一起。哈利路亚，圣诞节最大的礼物。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这 有平安。今天我们唱的、Holy Night Holy Night， 所以明天晚上就是 Holy Night， 所以你在唱 Holy Night 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那真平安，就像天使在那里宣告我们今天所唱那至高之首，荣耀是归给我们的神，在地上神要将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原来喜悦使人家降上去了，原来最早的经文里面说神要将平安归给在这个地上的人类。 他将平安借助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没有除外的，没有除外的，这就是一个免费的平安。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平安 ，in peace from Jesus Christ。哈利路亚！而且神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神他要让我们得到饱足啊！刚才我说我这个 stomach 我的胃今天一定会撑破啊！但是神怎么说？他说他要用美物啊，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只要我们向神求，向神来祷告，我们所寻求的，我们所要找的，他已经为我们预备，而且不只为我们预备，我们所要得到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 bonus 在今天要发生。你有没有害怕？已到了圣诞节的季节，哇，快要到元旦了，你明年就要长一岁了，是不是？是不是啊？一想到长一岁啊，我最好是减掉一岁啊！我最喜欢过去带我女儿去 Forever 21 Store， 哇 ，Forever 21， 那多棒啊！我说 Forever 33了啊！神怎么说？你得到我的祝福，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他喂饱我们一个属他的生命，让你怎么样？如影返老。还童啊，我们身上所有一切啊，那些脏脏的哦，那一些那个看上去不健康的，神都把我像老鹰一样毛就脱下来，然后老鹰怎么样又返老还童，如鹰展翅飞翔。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如鹰返老还童，如鹰展示上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是送给我们在这里年长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是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出去旅行，但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旅行，因为神与我们同行，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同行，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大的祝福，有一个命定进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人生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高处。我们活着，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在寻找什么？曾经有一些博士啊，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些博士就是智慧人，就是聪明人啊。今天讲起来就是说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是很会赚钱的，他们的事业极大的发达，他们的学业也很好，他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好，他们的儿女都很孝顺。然后这里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些博士啊一生就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找到那一个即将降生的耶稣基督Baby Jesus， 所以他们 一直在等，他们终于等到了，因为他们知道有预言啊，那个心要出来，他们随着这一个心，然后去到了耶稣基督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耶稣基督，这个是他们人生的目标，以至于他们活着充满了神给他们的喜乐平安更意义，他们将王敬乳香莫要献上，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君王，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愿意背起我们这些罪人的所有一切的罪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我们都得救，我们都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那一个极大的祝福。这就是圣诞节，当你去说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你要怎么说？首先你要给大家一个笑脸，好不好？ Merry Christmas 就是充满了喜乐，笑脸，有没有笑脸？笑脸，笑一下， Merry Christmas， 笑脸就是你笑一下，当你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你就跟人家说我笑一下，耶稣爱你，因为耶稣爱你，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今天充满了喜乐，好不好？ Smile， Jesus loves you. 好吧，我们大家站起来，你跟你旁边左右前后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跟他一个笑脸，跟他笑一下，说 Merry Christmas， 耶稣爱你。哈利路亚，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最后敬拜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最后用这首朴实欢腾，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结束今天这样一个在耶稣基督诞生的季节里面，我们将我们的欢笑献在神的面前。 Smile，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Jesus loves you。 我们一起来， 降临，大地皆他为王，为人中心，为北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诸天万物歌唱，主是欢腾，救主降临。大地皆他为王，为人中心，预备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诸天万物歌唱，主是欢腾，主治万方，万民都当歌唱，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响应歌声嘹亮，不是欢腾，主治万方，万民都当歌唱，原野红桃，山顶明月，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相依相依歌声嘹亮。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在这里高歌，主我们在这里赞美，主我们在这里敬拜，新生王 Jesus has been born， 耶稣已经来了，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圣诞节最大的礼物，是主，我们谢谢你，圣诞节最大的礼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将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